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，她身躯很瘦小，我记起她于不高档那一区共戏班唱些古老点，旧戏院永都不满座，她照演以歌子肚饿，旧戏三院观不错，中近观穿颇多。我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，她喜欢观雨片，也许她喜欢知当雨及风吹，路向可变得出意料，或有天她都可叫做，她也许有天不再忙，或有天气心不破，听众不止半个。是我当天的他，更是我，绝对想想不到你以这种爱来相赠我，为你歌，为你歌，谢你始终不弃掉我，倦了么，乱了么，多得你大人我喜过，若永可为你歌，便再不需得到什么，凝望你找到爱，找到我。我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，不太见，唱出隐隐沧桑，他唱出空虚，但眼睛始终闪也现，或有天他都可叫做，他也许有天不再忙，夏雨秋雨歌飘过，过了不知已过，他是我当天的他，更是我，绝对想想不到你以这种爱来相赠我，为你歌，为你歌，谢你始终不弃掉我，倦了么，乱了么，多得你大人我喜过，若永可为你歌，便再不需得到什么，凝望你找到爱，找到我。为你歌，为你歌，谢你始终不弃掉我，倦了么，倦了么，多得你大人我喜过，若永可为你歌，便再不需得到什么，凝望。